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他们在伊科尼雍还是照样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以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从了。那些固执不信的犹太人却挑拨并刺激外邦人的心来相反弟兄们。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些日子，依赖主放心大胆地讲道。主为证明他们所宣讲的恩宠的话是真实的，借他们的手显了征兆和奇迹。城中的群众就分裂了，有的支持犹太人，有的支持宗徒。当外邦人和犹太人连同他们的官长蓄意侮辱他们和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听说就逃往吕考尼亚的吕斯特拉、德尔贝两座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传扬福音。在吕斯特拉有一个人患软脚病，常坐着，有母胎中既是跛子，总没有行走过。这人听保禄讲道，保禄注目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便大声说道，直直地站起来。这人遂跳起来行走。群众看见保禄所行的，就大声用吕考尼亚话说，神取了人形降到我们这里了。他们遂称巴尔纳伯为泽乌斯，称保禄为赫尔墨斯，因为他是主要发言人。在城关的泽乌斯的司祭就带着公牛与花圈来到大门前，要同群众一起祭献。巴尔纳伯和保禄宗徒听说这事，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跑到群众中喊着说道，人哪，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们也是人哪，与你们有同样的性情，我们只是给你们传扬福音，为叫你们离开这些虚无之物，归依生活的天主，是他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他在过去的世代容忍了万民各行其道，但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为自己作证，他从天上给你们赐下了雨和结实的季节，以食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说了这些话才算阻止住了群众，没有向他们献祭。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约基亚和尼科尼雍来挑唆群众，群众用石头砸了保禄，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拉到城外。但门徒们一围到他跟前，他就起来进了城。第二天同巴尔纳伯起身往德尔贝去了。他们向那城传扬福音，使许多人成为门徒，以后回到吕斯特拉、伊科尼雍和安提约基亚，到处坚固门徒的心，鼓励他们坚持信仰，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二人在各教会给他们选立了长老，在祈祷进食以后，把他们托付于他们所信仰的主。以后他们又经过皮西迪亚来到庞菲里亚，在培尔格宣讲道理以后，下到阿塔利亚，又从那里乘船赴安提约基亚。他们原来是从那里被托于天主的恩宠，做现在已完成的工作。他们一到就聚集会众，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和怎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们住了不少时日。